概况 概况 甘苦 甘苦 赶快 赶快 感慨 感慨 港口 港口 高亢 高亢 功课 功课 公开 公开。公开